13. 国考卷的，国考考的比较久一点的卷，所以那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吃父母吃比较久，所以我要刻意比这个钱给父母做补偿。哦，这种像这样的想法不是说夸张，那慢慢就会出来。就是说，那什么东西都可以用一个特别的，所以人家叫苛捐杂税。这个苛捐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所以在对于我们用到所谓的这个特别功课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的谨慎。那工人受益费是一个很早期就已经存在的所谓的特别功课了。那它的正当性怎么样哦？当然我们先暂时不论，因为这部分比较跟本题无关了。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工程受益费它是一种特别功课。那既然它是一个特别功课呢，所以呢它就是一种行政行为啦，一种所谓的公法上的行为。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具体化它。我们刚刚讲过呢，行政行为分了很多种，至少分成四种。那这四种行政行为里面呢，我们知道它有分成什么行政命令啊，行政处分啊，行政契约和行政的一些事实行为，或者是未定型化的行为。那针对特别功课它是什么样的行为，我们讲过了，特别功课它就是一种特别的税，特别的税。那基本上它是一种国家的单方做成的，让人民有负有一个负担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政的这个行政的作用。那我们呢基本上把这样的行政作用会定位为所谓的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好，那依据我们的这个行政程序法的131条的规定呢，好像我们的公法上的一个这个请求啦，像我们所谓的行政机关呢做成一个特别功课的行政处分，其实相当于就是要求呢人民要在这个至少在他这个要求底下要负担这一笔特别功课，这就是一种公法上的请求权，公法上的请求，甚至可能已经不只是一种请求权，这种公法上的一种权利的。那这种公法上的权利呢，它有一个时效的限制。那为什么公法上的权利一定要时效的限制？这跟民法上一样，我们是为了法安定性考量啊。因为我们晓得呢，如果这个钱可以漫无目的的，甚至呢可以完全毫无限制的让行政机关呢就可以去苛征的话，可能对于人民而言呢是一个这个长期不可预测的侵害。好，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公法上是有一个请求权的限制啊。那像不但是这种所谓的在请求权或者是公法上权利的部分，其实在一些公法上的裁处的部分，比方说我们之后讲到的行政法，行政法可能有3年的限制。好，比方说呢，之前炒得很热的江国庆案，为什么人家说呢？那惩戒的部分可能呢已经立于时效，因为照我们的公务员惩戒法的规定，就是即使公务员你有违法失职的行为，但是过了10年之后，可能都会变成是一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不受理这个惩戒案件的事由。那这个保护什么？这个人家说好像是保护坏人，对不对？那其实也不尽然。每个国家的一个行的裁处权呢，基本上都会有着时效的规定，都是为了什么？法安定性。好，为了法安定性。那所谓的行政处分呢，当然它也会有一个法安定性的反应，所以它一定会有时效的规定。那这部分我们要讲就是说，那到底时效该怎么去处理？那本案当中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行政法施行前。在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呢，一些公法上请求权的时效怎么算？其实现在目前实务上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目前已经慢慢的定于一尊的了。那在本案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好，假设我们是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我们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疑义，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大法官解释啊，那我们也可能也相关的说法。假设我们真的都没有看过，那我们对于这样的题目，我们要怎么去反应？好，其实呢，这是一种想法的问题。一般而言呢，当然我们看到一个争点的时候是肯定说、否定说。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呢，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性。那这些可能性，事实上，我想大家呢可能都可以推得出来。像说时效怎么这个要怎么适用，对不对？你可以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可以类推适用？像我们知道呢，行政程序法131条就已经有规定了嘛，那这部分可不可以我们去类推适用我们的行政法131条的规定，让它也是一样哦，5年的一个，让它适用一个5年的时效的规定哦，这就是一种可能性嘛，一种可能性。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我们说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见的道理，因为呢，如果在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没有时效的规定，那这时候还有哪些东西有时效的规定？我们可以想到就是民法。好，就是民法是不是可以类推适用民法的规定？ 那民法的一个规定，当然它时效有短期和长期的时效。那这部分呢，因为我们还是用的原则啦，因为这看起来我们无法从这个部分就判断说是不是一定可以，当然适用到一些像这个短期时效或两年时效这样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呢基本上还是用比较保守的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类推适用？比方说民法呢125条，就一般的这种时效的一个原则，比如说15年，好，15年。至少呢，我们可以想出这两个哦，不会坐以待毙哦，不会坐以待毙。但是呢，当然了，这个有念书会差在什么地方呢？哦，或者是大家可能会想的道理不一定的哦，就是说啊，我们行政程序法没有错，它是在比较这个晚的时候哦，加算是这个90年代哦才整个才通过才生效。那但是呢，在我们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呢，其实很多公法的规定就已经在运作了哦，就已经在运作了。刚刚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到呢？工程收益费的性质，它是一种特别功课，它是一种广义的一种税，好，广义的一种税的性质的，也跟我们呢这个可能会提出的另外一种想法有关。另外一种想法是什么呢？除了类推适用这个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或类推适用民法规定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叫做类推适用我们的公法上的相类似规定。公法上类似规定，什么叫公法上的类似规定？比方说呢，我们可能在这个行政法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可能当时还看不到一个有关于对于工程收益费的一个特别的时效上的立法，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呢，我们既然它是一个税的性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说呢，有关于税的规定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时效的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用在这个地方呢？那正好一找可以找得到我们的税捐稽征法。你知道我们税捐稽征法第28条的规定，28条的规定，我们的税呢，合可有一个5年的一个时间的限制，一个5年的时间的限制。那在上次呢，我们有跟大家提过一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解释，这号解释呢是释字第474号解释，474号解释。那474号解释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在公法没有一个，就尤其在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的这些公法上的请求权呢，当它没有时效的一个规定的时候，至少会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所谓的去类推适用公法上的类似规定，另外一种就是类推适用民法的规定，这部分呢是大家可以参照我们的释字第474号解释，474号解释。那大家会想说呢，这样有没有一个适用的一个所谓的顺序，那适用的顺序的部分呢，的确是有的，通常来讲，就是说公法上面如果尤其是这个在公法上的规定这部分比较不明确的时候，那通常我们会比较优先去类推适用公法上有没有类似的规定。真的公法上都没有任何的规定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考虑呢去类推适用到民法的规定。而且去类推适用到民法时效的规定呢，其实啊也是在其实大部分人眼中都不会了，就是其实比较少数的状况，就像时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个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我们说呢，行政机关要依据法律呢来对外做成行政行为。那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的法呢，当然大部分都是公法，都是公法。那如果说假设我们可以漫无目的的允许行政机关去类推适用司法的规定，那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公法上的一个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呢，可能就会被架空。行政机关可能随便就去拿一个民法的规定呢，就说我可以用这个来侵害人民的权利。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不太允许呢行政机关可以去当然了就类推适用到民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在比较特别的状况，比方说像时效时间的这个部分的问题，因为没有办法嘛，没有别的规定了。那但是呢，问题是我们还是要让公法上的一个行政权有一个终点，有一个死亡的时间。所以呢，还是会有一个这个类推适用到民法规定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在呢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先讲到的。那这边呢主要跟大家强调的点，倒不是说内容的部分的问题，而是说在考试的时候你很容易会遇到一个题目，你可能呢不见得啊立刻知道它的答案，那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真正的你比较要注意到的是，你有没有办法去这个想到一些可能的因应的方式，那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那在这一题里面呢，是正好，因为是工程收益费，而且还有税的一个性质，那它正好可以找得到所谓的 这个类似规定可以去加以适用。好，这是我们这个第三题这个部分哦。那这个当然可以跟我们上次看到的第二题好做一个对照，好做一个对照去做就业代际的一个这个相关的问题。那同样的呢，在我们上次所讲到一个所谓的双阶理论的问题嘛，那这个部分就可以牵涉到我们上次看到的第二个这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那双阶理论呢的适用在我们的实务上面呢，当然是非常的广泛。那上次我们也跟大家强调过，为什么会有双阶理论的一个问题提出？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让当事人啊有一个救济的可能的机会。那这样的观念呢，事实上我们会带到第四题。第四题虽然说是一个检视观，而且很早期的题目，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而重要的观念。好，那这也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司法官考试的一个，或者是律师考试的这个观念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四三页最后一题，他说呢，行政机关啊，为了达成公行政的目的哦，以司法形式呢，好所为之行为啊。比方说呢，以这个农民配耕啊，这个国有农场的土地啊，所成立的一个使用借贷关系，到底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契约、司法契约，或者是行政处分啊，这样的关系呢，是不是受到基本权所直接拘束？后面这个部分呢，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呢，假设国家立于一个所谓的私人的一个地位，跟人民发生一定的法律关系的时候，那到底呢，他要不要受到一些基本权、一些原理原则的拘束？那上次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的结论是啊，还是要受到基本权一些基本原则的接束这个拘束了哦，是基本上我们是采取一个这个比较肯定的见解。那这里的我们主要把重心会放在说，到底比方说呢，很简单一件事情啊，那比方说农民呢配耕国有农场的土地哦，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关系哦，什么样的法律关系？那在实务上面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比方说呢哦，这边有一个这个行政机关好了。他和一个农民之间哦，那这里呢，它是一个国有农场的问题哦，国有农场，比方说配耕哦，一个国有农场的土地，那在这个关系底下，我们先看这个比较我们看得到的部分好了，我们只看到一个行政机关跟农民之间，他们发生一个法律关系哦，由行政机关这边呢，把土地呢，配耕给农民，配耕土地。那农民呢？哦，可能他有可能要，有可能不要呢。比方说呢，支付一定的对价，哦，支付一定的对价。这对价呢，当然就算有，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限，哦，非常非常的有限。等于说呢，这是一个国家对于农民的一个照顾的手段。好像如果大家去这个武林农场，哦，武林农场，那其实呢，有一部分的土地呢，就是配耕给这个农民的，哦，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武林农场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管辖的机关呢是退辅会，哦，是退辅会，而不是这个其他的单位，哦，是它特别的地方。好，那这样一个关系呢，其实单纯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司法关系，哦，不管是我们国家呢把国有的土地租给人民，或者是卖给人民，所以呢，像之前常常有讲说，哎，那国有土地是不是适合啊一再的标售？好像我们常常国有财产就会标售一些精华地段嘛，然后就会造成一个房价的热潮哦，说你这个哦这一坪呢又创下了天价，那就会带动呢可能周遭啊这个房价的一个上涨。那这个部分呢，到底比方说呢，我们国有一个土地的出租或者是出售，它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其实都是一个什么司法契约的性质，哦，司法契约，哦，司法契约。依照我们的释字第448号解释，其实呢，所有的国有土地的一个这个出租和出售呢，它大部分而言呢，都是我们一个所谓的司法契约的性质，司法契约的性质。那另外呢，当然你可以去参考到另外一个释字，所谓的457号解释，457号解释。好，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最主要来讲就是说呢，我们行政机关跟这个人民之间呢，只要是出租或出售土地的关系呢，我们就把它定位成是一个这个司法关系，好，司法关系。那进一步而言呢，我们还要看到上次我们还没有跟大家呢详细探讨的一个问题，这个部分可以跟双阶理论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啊，在一个个案里面啊，比方说呢，如果是农民跟这个行政机关要租土地，结果行政机关呢，他 后来呢，他们俩之间没有形塑出一个司法契约的关系，他们变成说是一个什么，一个拒绝的关系。比方说行政机关看到农民跟他租土地，哦，要去做这个农这个配耕之用，结果呢他说我不允许，哦，不允许，那这时候会怎么办？哦，这时候会怎么样？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在我们的一个有一号解释，我们就把它带进来哈，释字地算蛮近的一号解释，这个695号，好，哦，这个解释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有一些地哦，有些林地呢，哦，都被拿去滥用，哦，被拿去滥用。那在整个一个这个国有土地的一个规划上面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多国有地呢会被人家拿去等于说啊做这个违法的使用，就是会被违法占用，哦，违法占用。那违法占用，我们先撇开哦，有没有刑法所谓的窃占罪的可能性？哦，其实现在实务上呢，很多都有这个窃占罪的一个构成的可能啊，哦，只是有时候会有这个时效的问题，哦，所以像如果大家有注意新闻的话，前一阵子的那个十分瀑布，好，哦，没有十分瀑布不是长期好像被人家这个占用嘛，哦，被人家占用，甚至还对这个游客呢收取一些相关的这个清洁费用、哦、入场费用等等。那之后呢，为什么不起诉啊？不起诉原因就因为说呢，时效已经过了，哦，这个旧的刑法的这个规定呢，好像才10年而已，哦，就过了，哦，就没有办法。那但是呢，这个依照现在新的这个规定的话，其实时效就很长了，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尝试才好。像有，而且呢，如果是比方说人家已经先租了一块土地，比方不是租了，比方说占用一块国有地之后再租给你，你拿到之后，你会不会构成，那其实一样会构成所谓像依照我们现在实务见解，会构成所谓的这个收受赃物罪，赃物罪，因为那块地呢就是一个赃物这样子。那695号解释，他解释他所讲到的问题，我们先把它简化一下，大概讲就是这样子哦。我们知道，像这个，如果呢，比方说土地呢，比方说我们占用的一个土地，一个林地好了，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有个规定哦，就是说你可以去申请你租你这块土地哦。比方说你现在已经不小心占了一块国有地，好，哦，那我可以去跟国家申租，说好，我跟你租，哦，我跟你租。那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什么，比方说人民甲呢。去申租土地，好，申租一个国有地，好，国有地，好，那申租之后呢，可能有两种，好，这历史可能会有一个断裂，好，什么叫历史断裂？就是说呢，一种可能性呢是什么？是国家拒绝。另一种可能性呢是国家呢核准，好，会有这两种可能，好，两种可能。如果是国家拒绝呢，当然后面就什么，后面就没有了嘛，后面就可能就比较没有所谓的后续的签约的问题。那假设说呢，这个甲申租之后，国家核准之后呢，就会缔结契约，好，然后缔结一个这个使用借贷或者是这个租赁契约，我们就直接讲可能缔结一个租约，好，租约。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点在这个部分，这个核准或拒绝的行为，我们怎么去评价？好，我们怎么去评价？那在我们上次看到一个题目里面，我们讲到公法司法区别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有一个申租林地的一个部分，那个当事人呢要跟行政机关台北政府申租一个他的国有林地，结果呢台北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拒绝的行为呢，我们怎么去评价？好，我们怎么去评价？那这个部分呢，695号解释告诉我们，好，这样子的一个核准或拒绝的行为呢，就是一个什么行政处分，所以它是一个公法事件。是公法事件，所以呢，他可以什么？他可以去打行政诉讼，哦，有行政争讼的可能，哦，行政争讼的可能。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解释？哦，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什么？等于说我们就在透过这个大法官解释呢，他其实也是把一个申租行为，哦，这个整个申租的一个大的一个事件呢，把它看成是一个双阶啦，哦，一个双阶。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核准或拒绝的行为，哦，那再来呢，才会进入到一个缔结一个契约的状态，也是一个双阶关系，哦，也是一个双阶关系。那为什么要切割成一个所谓的核准行为，它后面的缔约行为呢？那一样的， 这个道理，跟双阶理论的创造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为了让什么，比方说如果是某甲，你把它假设你把整个都认定成是一个司法上的一个缔结契约，司法契约的一个关系的话，那假设呢某甲他今天生猪被这个否准之后，他什么救济呢都可能没有办法，都没有都没有。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可能啊这个大法官觉得说其实对人民而言这部分可能比较不利，所以呢他就把他这个东西切割出来，让人民呢可以针对国家对他的一个核准或拒绝行为呢提起一个行政争讼，提行政争讼。同样的呢，我们如果回到像我们刚刚看到这第四题哦，农民呢跟行政机关缔结一个司法契约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后阶段的，其实它可以把它看成两个，也可以把它看两个阶段。同样比方说呢，有一个比方说这个农民呢，他可能会先什么申请配耕，配耕申请完之后呢，申请完之后国家会有一个比方说我们这边直接讲可能核准，核准再来呢是缔结什么一个契约缔约。所以呢在农民配耕这个案件里面，当然他这个题目他所问的是什么，他问的是呢，那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为的性质，是司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还是行政处分。那当然缔约的本身缔结一个配耕的这个本身当然是一个这个可能在至少在目前我们的大法官解释里面是一个司法契约的性质，但是呢其实前面还有一个核准，还有一个核准，所以这又变成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双阶的关系，双阶的关系。其实从六九五号解释来看，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实务上面比方说呢行政机关决定要不要把东西呢给人民的时候，这个决定要不要给的一个内容呢，当然包含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国宅的配售，我国宅到底要不要卖给你要不要卖给你以及呢我国有土地要不要租给你那我的国有的领地呢要不要配耕给你，其实呢这都是一种，这都是一种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恐怕都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所谓的一个司法契约的一部分，它可能都是公法行为的性质这是在六九五号解释里面，它等于说呢透过双阶的一个切割啊，让人民呢至少对于前阶段的这个行为呢有一个救济的一个机会。那六九五号解释呢，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也可以去印证呢上次我们在讲义上所看到这个例题，它最后的结论是公法实践其实呢是起来有字的是起来有字的那其实看到这个部分呢，我想回归到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当我们呢在司法上面，我们要跟人民呢，比方说别的人民，比方说我们今天要买房子，他不卖我或者是呢，我今天要跟他租房子，他不租我，其实呢，我们真的都没有任何基本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救济的可能了，很少。那但是呢，在公法上面，我们对于行政机关的要求是呢，其实我们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所谓的依法行政，我们希望行政机关能够尽最大的可能呢来保护人民的这个人权呢不会受到侵害，所以呢我们才会一直都创设一些让人民可以救济的可能，因为我们在预设立场的时候就觉得说呢，行政机关恐怕在这个整个天平上面来讲，它的这个重量实在太重，人民可能很难去跟它抗衡，所以我们创造各种可能性让司法能够介入这就是一个例子让司法可以介入为什么让他可以说可以打这个行政争讼，就是我们要让司法能够介入呢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贯彻到这个人权保护的一个意志这是在整个一个脉络里面呢，可以慢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形出来就是说在行政法的案例里面不管从这个最细微的像四三页第四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常常发生的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司法实务上所采的立场，我们就可以浮现出一个东西叫做人权保障，它这个价值呢事实上是整个行政法和宪法所追求的一个最大的最核心的价值。所以呢讲简单一点如果你在个案当中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的时候至少在考试上面，如果你不晓得说呢到底这个采取假说才肯定说比较好才否定说比较好，你当你有些这个犹豫不定的时候呢，你可以毫不犹豫的用人权保障为由呢采取一个对人民比较有利的解释对人民比较有利的一个观点那这个是我想这个你如果用这个理由来当作是一个你这个论述的一个主轴的话，大概不会有人说你是不对除非说你凹得太凶了不然其实都是 OK 的。那回到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最一开始的题目里面就是说这个时效的问题，其实呢假设这三说你都真的不知道你要选哪一说的时候，起码你可以知道说呢在比方说这两说里面其实结论上你就可以知道 让它变成15年，对人民是比较不利的，对不对？好，比较不利的。那变成5年呢？好，才是对人民呢真正好，比较有利的。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个理由呢来做一个选择的方向。好，这是我们在讲到相关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慢慢凸显出来的。好，慢慢凸显出来的，这是在我们的这个例题的部分嘛。好，那算是比较简单的几个问题嘛，但是也彰显了几个比较这个等于说大家可以去慢慢窥探到行政法的一个核心的部分。那如果进一步要看的话，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依法行政了，不过我们先可以跳过去，先看到一个依法行政原则的一个图哦。好，大家请翻到这个等一下哦，讲义的58页哦，讲义的58页好的，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图。那这个图呢，我想先请大家呢看到最上面的部分哦，这全最上面有一个权力分立原则啊，好，人权保障原则哦，法治国原则哦，以及所谓的民主原则，这四大原则哦，四大原则。这四大原则里面，我们这边当然都把它放成是一个同一个位阶。那其实呢，在实际上，包括在概念上呢，其实人权保障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是我们会提升的这个位阶会比较高一点，哦，会比较高一点，哦，因为所有的，你说呢，像宪法里面，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嘛，就是权力分立和这个基本权的保障。那其实呢，权力分立是为了什么？权力分立就是为了基本权保障而来。好，所以呢，在不管是像其他的法治国原则或民主原则，其实都是为了人权保障这一个目的。好，都是为了人权保障这个目的。所以在我们在做这个相关论述的时候，在我们在做一些所谓的选择和思考的时候呢，人权保障呢，哦，它的位阶啊，永远是比其他的部分还要高。哦，这是我们可以先跟大家做个提醒的。那从人权保障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所以会开展出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好，这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内容。那我们先搬回到讲义的44页。既然要讲到依法行政原则，我们总要先知道所谓依法行政原则的法是什么东西。好，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呢，依法行政原则的法呢，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公法规范，好，一些公法的法规等等的。那这边呢，我们先看到所谓的行政法的法源呢，好，和这个规范的这个审查的这个部分。行政法的法源呢，跟规范审查，其实我们先当然要先看到所谓的法源的部分，好，法源的部分。那法源呢，我想大家从民法开始学啊，大家都已经学到烂掉，好，所以行政什么法的法源，好，什么法的法源。那法源呢，大家应该至少可以理解一个最容易理解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它是法的渊源，好，法的渊源。这个法是从哪里来的？好，法的渊源。那其实法源它有两个意义啦，它除了法的渊源之外呢，它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所谓的法规范的一个载具，好，法规范的载具，好，所以用这两个去理解，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可以抓到所谓的法源的一个这个意义所在。好，法源呢，它可以分成两个可能性，一个呢是所谓的法的渊源。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好，等一下我就会反过头来，好，那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好，法的渊源。另外一个呢是法规范的载具。这理解这个观点的不同啊。什么叫法的渊源呢？哦，这个就是啊，比方说我们讲到行政法的法源，哦，我们就说，哎，它的法源呢，可能来自于啊，比方说宪法，哦，从宪法来的啊，有部分渊源从宪法这样子一路这样子传下来的啊，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法律、其他的命令呢，哦，我们都算是行政法的法源。但是呢，如果我们讲到法规范的载具，什么叫载具哦？当我们讲到行政法的法源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那行政法呢，会表现在哪些地方？会表现在哪些地方？哦，那我们说呢，行政法会表现在，会不会表现在宪法上？哦，所以如果可以，行政法可以表现在宪法上的话，那这个宪法呢，可能就是行政法这个法规范的载具。哦，它在等于说呢，这个行政法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内容，那行政法的法理和精神呢，就会这个因为宪法被承载出来，哦，被这个现身现行。现出来，那如果我们说呢，哦，比方说法律呢，哦，也是行政法的法源，那就是有些法律规范呢，可以把行政法呢承载出来，比方说像行政程序法，就是把行政法呢表现出来，好，哦，表现出来。那我们说命令呢，也是行政法的法源，所以呢，行政法可能也会透过命令的形式呢表现出来。所以其实第二种这种所谓的法规范载具的说法，是比较贴近于法源它应该有的意义啦，哦，比较应该有的意义应该是第二种。那像 要理解的话，比方说大家应该看过魔戒嘛，魔戒的魔戒就是有一个魔王，对不对？那魔王是已经因为他已经打仗打输了，所以形体已经消灭了，他只是一个精神，他可以透过可能透过别的这个形体呢，把它这个展现出来。好，那像比方说像这个哈利波特里面也是嘛，对不对？那个不能说的人，他其实可能也已经战败了，所以他可能就要一开始要附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附在什么地方呢，才能够展现出他的那个形体出来。那其实如果我们把行政法的一个精神呢，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其实它就是透过各种法规范的展现出来。那展现出来的一个这个载具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讲义的45页这里，其实非常的多，那从表现的形式上来看，当然我们可以先看到上面这个部分，就是有成文法的这个部分和不成文法的部分。那成文法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比方说宪法、法律、命令，这些都是包含了国际条约。那不成文法的部分最重要的呢，当然比方说像这个司法解释，其实司法解释呢就是一种非实定法，但是在我国呢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一种所谓的这个不成文法或非制定法。那习惯法也非常的重要，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那如果从制定机关来分的话，当然到底是国内的机关制定的，还是国外的这个国际性的一个组织所制定的，就会有所不同。像这个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就是有两公约的一个制定，两公约，那算是我们近年来呢，这个至少在国内在内国法上面，内国法化上呢，算是比较这个知名的一个这个算国际法的一个法源。那从国内法的当然是比较多了。那如果从水平的方式来看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就立法、行政和司法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法规范那大家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法规范呢？也可能会有行政立法或者是司法来做立法，这也不意外因为你说呢？我们说法这个东西，其实呢，它充其量它就是一个会反复适用的一个抽象的规范。那这种抽象规范呢，其实不是只有立法者能够做而已其实司法者和这个行政机关呢，甚至其他的权力呢，都有可能会做这件事情都有可能会做这件事情。那在我们的这个行政立法上面呢，其实也甚至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从垂直分权来看，当然呢，它可能会有所谓的国家的立法和垂直下去一个自治行政机关比方说呢这个台北市比方说它的这个市政府呢，它可能会做一些比方说自治规则，或台北市议会呢可能会通过一些这个自治的条例。那这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自治立法，从垂直分权的角度来看它就会有一些这个等于说相对应的这个法规范。那这整个来看呢，都可以说是行政法的法源，行政法的表现的形式好，紧接着我们先看到这个讲义的46页它的在我们的行政法的成文的法源里面呢，当然呢，从一定一开始就是所谓的宪法，那宪法呢，正好它因为基本上也是一个我们目前考试的时候，尤其在第二次里面呢，会跟我们的行政法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呢，有些说法就会说呢，你宪法学不好，大概行政法就学不好，或者是行政法没学好，其实回过头去呢，宪法的根底呢可能会有点问题。那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我的经验来看，当然会有一些关联性啦就是说有些人讲呢，宪法跟行政法就像头尾一样你如果呢你只会行政法不会宪法，就是断头观察就是说你这是断头户你没有头。那如果你只有宪法呢没有行政法呢，恐怕你这个就是一个半步在云端的人所以像他讲过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个他也是学宪法学到已经脑袋已经可能已经都不知道飘去哪里的人然后呢邻居比方说呢这个跟他有一些相邻关系的一些争议那比方说邻居呢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越界的建筑，就太太就问他说那先生请问一下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处理，他说依照我们的宪法规定宪法保障我们财产权那所以他讲一大堆之后到底要怎么做你不知道所以呢像有一位这个宪法教授，他呢宪法念得非常的好，我在国内也非常的知名，但是呢最后他自己有一个债权债务的纠纷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连支付命令都不会写连支付命令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啦所以就是当你没办法具体化的时候，甚至呢比方说呢你宪法念得再好，那你在路上呢被人家开罚单开一开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救济那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互相配合的但是呢其实大家也不用觉得说现在我们比方说在座可能现在还有人宪法可能还没有学完或者还没有开始上，你会觉得说好像我没有学宪法不能学行政法，其实这个是 不一定啊，这不一定啊，因为行政法所关注的焦点，它跟宪法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一些差距的。我们可以说有很多行政法的精神，像我刚刚讲到的保障人权这个部分，是从宪法这样一路传承下来，没有错。但是因为行政法它所关注的焦点，毕竟还是在于说一些具体的国家跟人民关系的一个形塑，以及呢国家跟人民之间的一个争讼。那这部分呢，其实跟宪法你说会不会绝对有关？其实不见得，其实不见得。那只有呢可能会在，比方说我们之后会看到一个议题呢，叫做这个主观公权力这个部分，可能跟宪法有一些比较关联性比较强，不然的话呢，其实真正要说到行政法这一块，你说这个会一定跟这个宪法会扯到关系，其实真的是不近的，真的是不近的。所以大家先不用讲说，你如果现在宪法或者是之前宪法没有学得很好，会影响到行政法，其实不见得会影响，真的这个大家可以先放心。那宪法这个部分，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行政法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渊源啊。它之后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呢，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从宪法里面的这个法治国原则所一脉相承下来的啊，包含像这个国民主权。那国民主权呢，这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则啊。那它的具体展现会展现在所谓的行政议题啊，等等相关的议题上。那法律呢，当然这个部分就要特别去讲一下。法律它当然是一个行政法很重要的法源，行政法很重要的法源，包含了我们看到的这个行政程序法，以及呢我们之后呢一定会紧接着看到的像这个行政执行法，像行政法法等等。这部分呢都是行政法它的一个展现，行政法它的一个展现。那法律呢最主要它有所区分呢，它可以分成这个所谓的形式意义的法律，还有所谓的实质意义的法律。那什么叫做形式意义的法律？形式意义的法律呢，简单的白话的讲，就是经过三读通过而行，就叫形式意义的法律，只要经过立法院三读的。那实质意义的法律是什么呢？实质意义的法律它的一个内容呢，它的一个标准判别的标准，就是呢它是一个一般性的抽象性的规定。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先把它划分一下，因为这个概念呢可能对大家而言呢，在之后呢会它的重要性会慢慢凸显出来。我们这边讲到所谓的形式意义的法律，这个形式呢，就是经过，其实简单讲就是经过立法程序，立法程序。那立法程序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经过立法院的三读，三读。那从实质面来看，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只要有这样的形式，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形式意义的法律。我们先不看它的内涵，它内涵是怎么样，我不管，只要经过呢立法者三读通过的东西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形式意义的法律。那实质意义的法律呢，它主要讲的是一个所谓的一般性的抽象性的规范。我们刚刚讲到的行政处分像特别功课，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并不是所谓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规范，它是具体的，它针对什么一个个案，针对一个人或一群可以特定的人来做的。但如果说呢是实质意义的法律，实质意义的这个法律的观点来看的话，它对人的部分，一般性指的是人，在人的部分呢是一般的。什么叫做人的部分是一般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特定是谁啊。像我们今天通过一部法律，你要针对谁，其实不知道，甚至你不应该针对什么人，除非说呢有比较这个特别像个案性的立法，或者是个别性的立法，不然的话呢，其实一般这个所谓的法律呢，它是有一个所谓的一般性的，一般性在人的部分，我不知道规范到谁，反正呢只要是这个在我们的规范的效力射程范围之内，就可能会被规范到，那这可能是一个不能够特定的一些多数人。那抽象性呢，指的是事情的部分，在事物上呢。所谓的实质意义的法律，它的一个规范的对象，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个案，它不是具体的个案，不是具体的事件，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特别功课，它就是针对一个什么一个具体的一个，比方说工程的事件所做的一个所谓的特别功课。但是呢，如果是法规范里面来讲，比方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所谓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它所规范的这个事件，它不是只有用一次， 他不是用一次，他不是说呢，我今天这个有人呢没有带安全带，我罚一次呢，这个法就已经没有了，而是说呢，这个你这个法律会不断的适用，只要他没有被废止，没有被撤销，他就会不断的适用，这叫抽象性。抽象性呢，指的就是会反复适用，会反复适用。反复加以适用，而不是呢只适用一次。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绝大部分的法律呢，大概都是形式加上实质意义的法律，包含我们刚刚讲到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包含呢我们一开始讲到的《税捐稽征法》，包含呢我们讲到的《行政法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执行法》，甚至《行政诉讼法》，或者是我们讲到的什么《民法》《刑法》等等。它其实呢都是一个形式加实质意义的法律，它一方面是经过立法程序，另一方面呢它规范的一个这个内涵呢也是一个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规范。好，那有没有例外？好，有没有这种比方说呢，它只是形式意义的法律，它不是实质意义的法律，或者是反过来，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它是只有实质意义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内涵，但它没有形式法律的一个这个外观？有没有？都有一个例子可以举。什么叫做纯粹的形式意义的法律？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47页，有一个两个圈圈这个图嘛，这两个圈圈其实画的还是不够好，因为其实中间这个交叠的部分应该是比较多才对，交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先看，我们说什么叫做纯粹形式意义的法律？其实上次我们讲过，像法定预算就是，法定预算，法定预算呢，它其实。如果大家去看，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预算案，然后厚一本的预算。那预算呢，其实它本身它不是一个一条一条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会反复适用，它就用这么一年，就用这么一年。那法定预算呢，它本身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形式意义的法律，它没有什么，它没有一个一般性和抽象性的内涵，它起码就用这一年就没有了。那它呢，问题是它有经过什么？经过立法三读程序。上次我们在讲到给付行政的时候呢，就有一说认为，其实呢，预算这个部分是在我们的给付行政里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一说认为呢，给付行政根本就不需要法律保留，它只要预算保留就好。那为什么他认为预算保留就好？上次我跟大家讲过，因为预算呢也会经过立法的一个三读程序，三读程序。那这个部分呢，这一说学者认为这样就够。但是呢，其实法定预算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法规范的内涵，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所谓的纯粹的形式意义的法律。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实质的这个纯粹的实质意义的法律有没有例子可以举？我刚刚已经带大家稍微看了一下，叫做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呢有没有经过立法程序？其实严格来说是没有，是没有的。怎么说呢？那比方说一个行政机关，他要做一个行政命令，比方说他今天呢，我们先讲，比方说基于法律的授权，他做了一个法规命令好了。做完之后呢，依照我们的《中华法规标准法》第7条的规定呢，要送立法院，那依照我们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60条以下的规定呢，立法院呢就会开启一个程序。那这个程序就不是三读程序，它只是一个什么审查程序？审查说呢，我这个你立法这个行政机关送来的这个命令呢，有没有抵触上位规范？也会有一些自爱难行之处。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被查了。那如果有的话呢，我要通知你去改正，通知你去改正。那这样的一个程序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完整的一个三读的立法程序，它只是一个好像立法者在审查或被查的程序而已。所以呢，我们说行政命令它本身就是一个一般性，它是一般性抽象性的一个内涵，但它并没有经过一个这个所谓的立法程序的一个形式的赋予，所以呢，它是一个纯粹实质意义的法律，纯粹实质意义的法律。那不管是形式意义的法律呢，实质意义的法律，那这边呢，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去限制呢，它不能够作为法源，不能够作为法源。其实，所以在预算的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这个法律，可以作为一种法源来看待。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一说认为给付行政呢？其实只要有这个预算保留就可以，它其实背后的一个基础在这边了。所以立法者都已经经过三读了，你都已经看过了，那你怎么说呢？这个你没有经过你的这个审查呢？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讲到 这个法律它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去看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讲经四十六页，尤其是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三最底下这个阿拉伯数字三这个部分，那刑事义的法律哈，其实大部分而言呢，这边我们有特别讲，同时也会属于实质义的法律。那唯一的例外呢，就是立法机关通过的这个法定预算，因为法定预算呢，它只会怎么针对特定的事项来规范政府，而不给予所谓的一般人民啊，欠缺所谓的抽象性还有一般性，所以呢也有称为叫做措施性的法律。好，措施性这个措施呢，也是从德文翻过来，就是 Maßnahme， 就是一个这个手段的意思。好，一个手段的意思。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讲义的48页，好，48页的这样大概前面有这个数过来，大概1、2、3、4、5、6、7，大概第八行就有一个措施性法律，然后呢后面有一排德文字，哦，这个就是这个啊它的原文啊，它从德文直接翻过来，哦，直接翻过来的。那这种措施性的法律呢，叫做法定预算。那另外一个，它跟另外一个概念要稍微做对比，哦，它跟所谓的个案性的法律不一样，它是措施性的法律，哦，措施性的法律。哦，但是他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的这个释字第391号解释的话，我会从甚至看到我们的释字520号解释，哦，就有关于合适的一个案件的解释。它其实呢，它不等于什么，它不等于这个个案性的法律，哦，个案性的法律，哦，个案性。个案性的法律呢，其实它主要是针对一个特别的对象，哦，比方说呢合适，哦，为了合适而立法，哦，为了合适而立法，哦，个案性的法律。那措施性法律跟个案性法律它的一个概念呢，并不是完全重叠的，哦，当然有可能的一个它同时它又是一个针对一个个案做了一个什么预算，这的确有可能，但是不是一个100%的对应，哦，不是100%的对应。那这边呢，我们主要知道的是法定预算呢，它是一个措施性的法律，哦，那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跟一般的法律有什么不一样，哦，其实呢在我们的释字391号解释呢，就已经把它的不同点呢已经把它点得很清楚了。包含在我们的讲义47页这里，哦，可以最底下这里有一个释字391号解释的一些节录，我们直接看就可以，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哦。一个呢是，哦，可以看到这个法律案呢，他说无论，啊，是关系院或立法委员呢，皆有提案权。那预算案呢，是只有行政院呢可以提出来而已。哦，就提出的机关，你说法律呢，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提啊。哦，立法院本身可以提，相关的这个院呢也可以提。但是呢，法定预算很抱歉，它只有行政机关才能够，这个行政院，哦，才能够提。那再来呢，我们说啊，在法律案的部分呢，其实它的审议并没有时程的这个限制，哦，我们说法律呢，所以你刚才讲说呢，很多法律呢在立法院呢就躺了很久，哦，躺了很久，躺了好多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因为它并没有一个这个严格的时程的限制，甚至还会有届期不连续的问题，然后等一届选完之后呢，一切从头来过。但预算案呢，它因为什么关系到政府整年度的一个收支，哦，所以必须在一定的期间之内呢，哦，完成立法程序。48页这里，这是第二个，所以基本上呢，预算它会有它的审议会有个时间性，但是呢，在法律的部分呢，它就比较呢没有所谓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个不同之处了。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在这一个本质上的区别部分，就是说呢，像我们说呢，预算案和法律案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法律呢是对于特定多数人的一个抽象规定，也就是说呢，这不特定的意思就是一般的意思，哦，就是一般性。哦，我们这边讲到的一般性，其实就是不特定，哦，就是不特定。哦，所以法律案呢，它是不特定多数人呢，哦，的一个抽象性的规范，哦，抽象性的规范。这个本质呢是无法取代的，哦，那这个部分的预算案的话，其实呢它是一个，它并不会像这个法律案会反复无限制的反复发生它的规范效力。那预算案只是用具体的数字来记载行政机关维持其正常运作以及各项施政计划所需的经费，一年一度实施一次，哦，就失其效力，哦，所以呢本质来讲，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好，一次用完就丢的，哦，不像是法律呢，它可以反复的适用。所以在法律和预算之间呢，虽然他们都是一种，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都是所谓的在整个法律的一个大的框架底下，但他们本质上呢会有所不同，哦，会有所不同。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预算呢是这个实质上是行政行为的一种，但基于这个民主宪政的原理呢，又必须由立法院、立法机关来加以审议通过，而具有这个所谓的法律的形式，哦，所以又 赋予它一个非常特别的名称，叫做这个所谓的 must not exist， 就是所谓的措施性的法律，哦，措施性的法律。那520号解释呢，则是进一步这个知道，就是当年呢，因为核四是不是要停建这个案子呢，就引起一些争议嘛，哦，就是说呢，当立法者三读通过一个预算之后，结果呢，这个行政机关不去执行，这样子呢有没有问题？哦，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对预算的理解，它既然是一个形式意义的法律，对不对？那既然是法律的话，我们说依法行政嘛，哦，那你行政机关是不是应该要依照法律呢去走？哦，应该依照法律去走。那520号解释里面其实它并没有讲那么的清楚，它只是说呢，哦，这个部分牵涉到国家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基本上你应该要经过这个。至少这个行政和立法两边呢，至少要做协调，不应该呢，理论上，哦，不应该有一边呢，哦，就完全的去做决定，哦，换句话说，立法者你不能够强迫行政机关呢，一定要把这个法律预算执行掉，但是呢，行政机关这边呢，你也不能够啊，就是自己啊，就这个说不做就不做，哦，这会影响到一些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大政的方针，因为大家知道，立法者呢在审查总体的预算的时候，哦，当然这个是理想上是这样子。他就会考虑到各个面向，哦，比方说你今天这个预算的分配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未来的方向怎么样，这边多一点这边少一点，哦，是不是可以。那当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不去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向的时候，事实上理论上应该是要有跟立法者有一个所谓的协调才对，哦，不应该是这个用比较强硬的方法去蛮干，哦，那我有领号其实算是如果之后写历史的人，哦，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哦，因为大家知道从我有领号解释以后呢，这个朝野关系，当年的这个朝野关系就几乎就没有好过了，一直到现在。那时候我记得连战王还跟刚跟陈云炳会面，哦，会完之后还没回到中央党部在对面，结果呢这个就已经宣布你要停建核四了。那这个之后我想这个大家都会在职场上面呢都会这个有一定会有一定的成就了，可能大家都是我的长官嘛，坐在台上这样子。那不管你是在什么样位置的人，哦，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和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虽然它不是最重要，它也是第二重要的，哦，这个部分人和的部分，如果你一旦没有，哦，再有才能，哦，再有才华，通通的都是枉然，哦，都是枉然。所以在这个520号解释，它当然它主要牵涉到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所谓重大国家的一个重大事项，于是已经经过预算通过之后，到底能要怎么样去遵行的问题。但它其实背后它所代表的一个政治的意涵和它可能之后造成的一些效应，其实到目前都还，其实呢你说到现在这个局面，其实跟520号解释当时那个氛围还是一样，其实那个结，哦，大概很难解开了，哦，很难解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我有一号解释，我想大家就姑且去看，从这个行政法的观点，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切入，哦，所以法律的这个部分，哦，大概来讲就是这样子，哦，那再进一步，我们看到49页这里所谓的行政命令，哦，行政命令可能对大家而言稍微会比较陌生一点，哦，比起法律，哦，因为大家学到现在呢，大家都是学法律，啊，对命令的部分呢，或许他对他的印象等等，哦，并不是那么的一个深刻。那行政命令其实我们要理解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它的概要呢先跟大家说一下，那详细的部分当然还会留在我们之后讲到所谓的这个命令的第二回，行政命令这个专章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详细的把它的细节性内容跟大家做一个交代。那这里我们讲到所谓的这个 法律和命令，那命令呢当然它是比起法律而言呢，它会比较第一个位阶啦，哦，它的顺位性，哦，会比较这个次一阶，哦，比较次一阶。那法律，哦，和命令，我们说命令呢，它的一个内涵有什么？哦，我们讲到一个大的概念叫行政命令，哦，行政命令。我们先讲从它的种类，哦，从行政命令的种类出发，我们去了解这个概念。哦，行政命令呢，当然它会有所区分，哦，它主要可以区分成三类，先讲其中的两类。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150条以下的规定，哦，那150条规定的一种命令叫做所谓的法规命令。好，哦，法规命令，法规命令有另外一个名称，哦，叫做授权命令。授权命令，哦，就是这个授权两个是怎么来的？哦，当然从立法机关来的，哦，就是立法者的授权的意思，哦，立法的授权，哦，立法授权。 有时候的立法者呢会授权给行政机关呢去定一些命令，哦，这是一种命令的形态。这个部分的命令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150条。哦，那另外一个命令的形态呢是规定在我们行政程序法的159条，叫做行政规则。哦，行政规则。那这两者怎么去区分呢？哦，怎么去区分呢？其实区分起来非常的简单，哦，非常的简单。法规命令呢，从它的名称来看，我们就知道它有法律的授权嘛。有法律授权有什么好处？哦，就是它可以对外生效。所以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要件。一个要件就是它有经过授权，哦，有法律授权。那这个法律呢，我们这边先特别要讲一下，这个法律不是一个随便的法律就可以，是一个作用法的授权。那什么叫作用法？就是行为法的意思。上次我们跟大家讲过，行政作用，行政作用，它讲的呢，其实就是行政行为。那我们在这个行政法里面呢，我们事实上我们有去做一个区分，就是我们把法律呢分成行为法和这个作用法，行为法和所谓的组织法。组织法呢跟作用法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上次我们一开始上课，我们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嘛，对不对？一个很大的四方形，然后呢它有一些行为，然后会对一些对象呢产生效力。那针对这个组织的部分，针对这个一个这个正方形这个部分的法律呢，就叫做组织法。那作用法呢，它其实是一种规范它的行为的法律，哦，所以我们在行政法里面呢，有分所谓的行为法，所以或这个行为法其实就是作用法的意思，哦，它两个是一样的，和所谓的组织法，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哦，一个是规范你的组织，你要长什么样子，你里面有几个人，你有什么职权，哦，那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任务，那另外呢，你到底可以做什么行为，哦，变成是行为法的一个部分，哦，就是我们有另外这个法律的部分是规范行政机关可以做什么样的行为。那怎么去区分组织法跟作用法呢？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行政这个依法行政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再讲到。那这边我们先简单的讲说呢，法规命令呢就是有一种什么叫做行为法或作用法的一个授权，而且呢可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好，对外生效。对外呢，当然指的就是对机关外，哦，对这个公布法律的机关之外可以生效。人家说呢，比方说，哎，这个有没有人他令不出什么总统府，好，令不出行政院，那其实会令不出这个院长室，那其实呢，这个都是一种形容。那这个形容也可以套用在这个地方。如果呢，你令可以出去的，比较法规命令，哦，你可以这个让人民呢这个部分被规范的人呢都受到拘束，哦，这个叫做这个法规命令，好，哦，法规命令。那行政规则呢？简单来讲，哦，如果做个对应的话，它没有法律授权，哦，无法律授权。那我们讲还讲精确一点，哦，没有作用法授权，哦，就是没有一个行为法的授权。那没有行为法授权呢，等于说它就没有一个权柄在，没有权柄在和有权柄在会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权柄在呢，它就只能对内生效，很公平，哦，你有经过授权的可以对外生效，没有经过授权就对内生效，非常公平，哦，非常公平。但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介于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怪胎呢会跑出来，大家可能也听过，哦，叫做职权命令，职权命令。职权，什么叫职权命令呢？就是行政机关，啊，依照他的职权，啊，所定的命令，哦，依照职权所定的命令。那相关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呢，我们之后还会讲。我们先讲职权命令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哦，它特别在于说，它没有作用法授权，它跟行政规则一样，哦，没有作用法的授权。但是呢，它又可以对外生效。又可以对人民的发生效力，等于说啊，他占尽了好处，哦，占尽了天下所有的好处，哦，他一方面呢，他不会像法规命令这样那么麻烦，哦，还要跟立法者卑躬屈膝，还要经过立法者的授权，但是他不需要授权就可以对外生效，哦，就可以对外生效。所以职权命令这个部分它的合法性呢，在我们的这个晚近啊，这个行政法开始发展起来之后，就一直被质疑了，啊，那职权命令为什么会存在？其实 有它的时代背景，因为当年的这个立法技术各方面其实是做立法技术也不对啊，就当时时代背景里面呢，其实法律来讲就是比较空泛，那依赖了很多的行政机关，它发布一个单方就发了一个职权命令去规范人民。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它的时代背景，不过呢，在晚近来讲，这个部分它的一个说全民它的一个这个可能存活的空间呢，就不断的会被压缩了，不断的会被压缩。好像比较著名的一些这个案例，比方说像这个工厂设立登记规则这个4/390解释，就是有关于行政机关用的职权命令啊，就可以去让人家停工，让人家停工，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种没有法律授权，但是对人民发生效力的一个例子。那当然呢，职权命令是不是都不能存在？我们说到底它这个结论上面来讲，我们现在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当下有没有职权命令存在？我们还是可以跟大家很肯定的讲说，还是有职权命令的存在，还是有存在，但是是一个什么有条件的存在，有条件的存在。那有条件的存在，我们可以先把它的结论先写一下，之后我们讲到行政命令还会再讲它的条件是什么。它条件其实主要有两个，在干预行政的部分，在干预行政的领域呢，它只限于什么？限于对于人民权利影响轻微的部分。它才能够存在。那在给付行政的领域呢，它只限于呢，指所谓的对于人民呢，所谓的应该讲，我们直接讲非重要的给付，非重要的给付，它才能够存在。等于说啊，它还是这个职权命令还是没有办法说完全的，我们就摆脱它。但是呢，我们压缩了它的一个生存空间呐、啊，压缩了它的生存空间，压缩在干预行政的领域，就是对人民不好的、对人民有所侵害的领域里面呢，我们只能透过这个比较这个职权命令的做法去约范、去规范对这个对人民权利影响比较轻微的这个部分。比方说像什么，像这个最常举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去图书馆借书，结果呢，我们去公立图书馆。我们去这个借书，结果呢忘记还，对，他忘记还呢，他可能就根据他们的一个内规，他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相关的规范，说呢你晚还一天呐、啊，我就比方说呢，可能比较轻的话是你停权嘛，你晚还了一天，你可能一天呢就不能借书，或晚还了一天呢，你就要缴，比方说3块钱、5块钱或10块钱的一个所谓的滞还金，滞还金，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职权命令的一个效果，那从给付行政这个部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呢，一些呢，像消费券，如果一发要花好几百亿的，当然呢，你不可以用职权命令来做。但如果说呢，只是一个比方说因为一个风灾一个比方说一个什么寒害等等，比方说最近寒流来，就可能很多石目鱼啊，比方说死掉之后呢，可能我们的紧急做一些补助。假设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话，那这时候呢，不是不能够允许行政机关先用个职权命令的方式去发放一些临时的救助金、临时的补助款。那这部分是对人民权利影响比较轻微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职权命令的方式去做，这是我们讲到呢，在这个行政命令的部分，它其中比较特别的。那行政命令另外还有一个叫行政规则，行政规则。那行政规则我们这边讲它是对内生效，对内生效。但是不是一定只会对内生效？这个呢，其实不尽然，其实不尽然。怎么说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行政规则呢，它可能会对外生效。我们把它写在另外一边哦。行政规则什么时候可以有个对外的效力呢？其实，在这个人对它信任的时候了哦。什么叫做信任？那行政规则一般而言都是对内生效。一个行政规则它是对内生效，但是呢，它经过一个手续之后呢，会可能对外发生一个效力。经过什么样的手续呢？经过所谓的反复试用，为什么反复试用之后呢，会对人民产生一定的效力呢？因为大家可以想见比方说呢，我们今天做一个行政规则是，如果这个你比方说闯红灯， 闯红灯就是一般来讲，好，比方说就是罚个就是罚你，然后比方说这个或者是红灯这个右转，好了，就是罚你这个1200块。假设好，假设那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子哦，长期以来都是这样。那一直这样罚之后，你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会产生所谓的信赖，哦，信赖保护。你会相信说啊，原来我闯红灯哦，就是被罚这些钱，然后我红灯右转就被罚这些钱，好，那或者是说呢，哦，比方说在这个几步行政领域里面，你可能呢一个行政规则定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呢，当我因为寒流的关系，哦，因为这个寒害等等，我的石墨鱼呢，比方说损失一尾就是补助多少，长期反复使用之后呢，我对这个就产生信赖，哦，这个信赖保护。那再来呢，好，哦，就是说啊。你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比方说你每个闯红灯的人呢，哦，你都是给他罚1200块，好，哦，假设结果呢，哎，你看到我偏偏啊，就给我罚2400，哦，那这时候呢，可能会有什么平等原则的问题，哦，所以基于什么信赖保护，基于平等原则，甚至呢，我们之后还会讲到，可能基于所谓的诚信原则，哦，诚信原则。既然你这有点像，就是你这个君子啊，你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你既然都是用我们这套规则，那你就没有理由说呢，你在我这个个案里面，假设没有特殊考量，你就应该也要用这个规则。当然，我们有特别强调是没有特殊考量。比方说，这个闯红灯啊，有很多种闯法，对不对？有些是很恶劣的闯法，那这时候你罚多一点哦，或许有。但如果说大家都一样，都只是呢，就蒙着眼睛啊，就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就走过去了，那你为什么要有不一样的对待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在这些哦，我们说因为反复适用之后产生这些原则，所以呢会。让一个行政规则呢产生所谓的一个所谓间接的外部效力，好，间接的外部效力。这个间接外部效力呢，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呢行政机关你不应该去违反你自己所定的行政机规，这个所谓的行政规则，好，因为呢你都已经不断的在这样子去适用了，不断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运作，那你就不应该什么，不应该破坏你自己本身所建立的这样子的原则，好，所以行政规则呢会因为什么？因为反复适用的关系呢，对人民产生一定的什么，一定的所谓的间接外部效力，所以在诉讼当中。什么叫间接外部效力？他怎么样去具体的一个主张？比方说在诉讼当中，比方说你今天你拿到一个罚单，每个人都罚1200，就你罚2400，那你可以在法官面前就讲说，那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是罚1200，他依照他的规则，每个都罚1200嘛，那为什么罚2400？他明显的已经违背了他自己的一定的规则，那我可以去主张说呢，哦，我认为这个裁罚是有问题的。好，哦，那这是一个间接的外部效力，好，哦，是因为什么反复适用的关系呢？让人民呢可以去在个案当中去引用，哦，作为对抗行政机关的一个依据。行政机关呢不能够说啊，这是我内规啊，就说呢我就怎么拒绝啊，哦，拒绝去这个适用，或者是呢就当然就不适用。好，哦，这是在讲到行政命令的部分。那当然呢，在这里我们在49页，除了几个命令之外，还有一个紧急命令啊。不过紧急命令呢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领域啦，它是一个。算是抗生素一样的东西，它只是在这个国家的紧急危难的时候，由行政这个由总统来发布的。那这种紧急命令呢，它的一个位阶非常的高，哦，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命令呢，它基本上是在这个法律之下，哦，宪法法律之下。那紧急命令呢，它甚至可能会在宪法，它本身就在宪法之上，哦，在法律之上。那可能还在宪法之下，哦，等于说它的一个位阶呢是跟命令啊是一般的命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哦，所以它虽然说叫做命令没有错，它本身也是一个行政机关所做的一个一般性而抽象性的一个规范，但是呢它的一个规范的效力，它的一个位阶呢就跟一般的命令是不太一样的，哦，那这边我们只看一看就可以了，哦，那其他像法规命令啊，像49页这边的行政规则，哦，等等，我想它的外部效力啊等等这些部分，我想应该就问题就不大。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讲到法源的时候，哦，讲到法源的时候呢，其实所谓的这个所谓法源，哦，那它就是一个有效力的东西，对外方的效力的东西。为什么会这边会讲到说行政规则的一个间接对外效力？就是在讲有些人就争执说呢，那到底行政规则是不是可以去什么，可以去作为一个行政法的法源？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说这个问题不大。那在最后的一个结论里面，我会认为说行政规则呢，还是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行政法的法源，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间接的外部效力。那至于说职权命令可不可以作为行政法的法源呢？哦，那我们说职权命令本身啊，就已经是会对外发生效力的，所以它也是一个法源之一。哦，所以在命令整个部分呢，我们都说呢，它是一个行政法的法源。哦，那在五十页这里还有一个所谓的地方法规。哦，地方法规，那地方法规呢，它的一个这个位阶当然不见得是绝对那么高了，不过呢，它也是有它的一个法律的地位。好，那等一下我们看到。那至于说在国际条约的部分，国际条约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领域，只是在我国呢，因为我们毕竟它我们既跟这个周围的国家也没有什么区域整合啦。那本身呢，我们也是也除了一些这个像这个渔业组织等等我们是重要的成员之外，我们在很多国际组织呢都没有一席之地，所以呢，在国际条约的部分呢，我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这么有太多的琢磨。那国际条约的部分，当然这边我们可以直接先看到它有一个形式意义的条约和这个实质意义的条约啦。那还有一些可能是不直接涉及到国家的事项或人民权利义务的一些这个协定等等。那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先暂时，我们先这个跳脱起来，它跳出来看的话，其实所谓的条约，我们就知道它可能要经过一个内国法化的程序因为要转化。那有些条约呢，它可能直接就可以适用在内国了。那在我国可能比较看不出来一些像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因为我们的条约实在是签的条约真的是很有限。那如果我们以欧盟来做例子的话，我们可以稍稍也把欧盟，因为现在好像欧洲的这个问题呢，相当的热门哈，那我想有一些基本观念呢，我想大家应该也要知道，比如说欧盟它本身它的法律是怎么样去运作，它其实可以说明呢这个所谓的国际条约怎么样，或国际的一些相关的立法怎么样会变成所谓的行政法的法源，行政法的法源。那在这个欧盟法里面呢，它可以分成说如果是欧盟法这边大家做个补充啊，所以考试不见得会考，但是是算是当一个这个这个基本观念。欧盟法可以分成两种，这个等于说不同的，对，我们就简单来讲哈，有些复杂部分我们就不讲了。它可以分成两种这个立法的模式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欧盟它开大会，我们通过两种可能的东西，一种叫做指令，指令的话就是 linear， 然后在这个英文来翻就是 direct。这个 director 这种东西就是它比较是这个指导性的东西。另外一个叫规则规则。从字面上来看，会觉得说好像指令比较大，规则比较小，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强制力的部分呢，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什么叫指令？指令呢，就是一个，当然从它的字面上来看，它就是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方向。它主要的一个这个效力在哪里呢？就是限令。会员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立法。而且你是要这个，比如说定定，符合指令精神的法律。然后说呢，我们的指令做出来之后那你就一定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呢去立法那立法必须要符合我们这个指令的意志，这个指令的精神但大家会觉得说一定会有国家批评的吗？说你说你的指令，那我就是不要立我就是不要立。那不要立的话呢，其实之后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封锁效力封锁效力。也就是说呢，当这个时间点过了封锁这个时间点过了，你还是没有去立法的话，你本身的内国法可能被封锁掉，会被封锁掉，你的效力呢，在适用上，可能我们今天在欧盟，比方说，如果真的有人因为你这个法律被裁罚受到不利的对待，到欧盟法这个法院呢，他可能把你这个判决呢，把它就废弃掉，废弃掉。所以这是一个最后还是会有一个这个封锁效力的。那如果是规则的话呢，它的强制力就更强，它是可以直接适用于会员国。直接适用的会员，所以他就很清楚的可以区分说，这是不是一个行政法的法源？如果 有一个这个规则例定出来了，哦，他直接就说呢，我就直接适用了，那这部分当然会是一个法源，这绝对没有问题。他指令的部分呢，因为他有一个封锁效力，所以他也会变成一个行政法的法源。当然有可能会透过各种各国他不同的规范去做相应的一个对应，但是基本上大概是八九不离十，因为内容的部分这个大概都是会跟指令内容差不了太多。像呢这个2007年，2007年大概就是2008年海啸，这个金融海啸发生前呢，大概4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定了一个，就欧盟就定了一个这个 MiFID， 这个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这个经贸法 ，MI 好 FID， 它是一个简称嘛，它是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查，很容易查到这一堆相关的新闻嘛。MiFID 就是什么 Market In， 就是一个这个 Financial Instrument Director， 就是金融工具的一个市场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法律。那 MiFID 它主要的一个内涵就包含说你要跨国的金融的一个交易的部分呢，就是这个资产工具交易部分，它把它这个屏障把它打破，把它打破。另一方面就是很重要的是关于投资人的保护，投资人的保护，包含现在这个大家去银行不是要去投资，比方说要去买基金，他都会给你填一张这个风险评估表，他会对你做一些告知义务等等，都是在 MiFID 的这个等于说它相关的法案里面。那 MiFID 的立法完之后呢，比方说他就可能会跑到，因为他是一个 director， 他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指令，所以他不会直接就适用在内国法。所以在德国呢，这个部分呢，他可能就会去相应的，他就去修改他的，比方说他的证交法，证交法就修了，然后呢，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准则，他有个 BaFin， 他有一个金管会，他准则呢，就会跟着修。那像法国的话呢，他们的一个金融监理单位呢，也去修他们的一个像银行货币法等等，银行法去修这样。所以他每个国家可能他修的法不一样，但是呢，他全部都会什么？全部都会回归到这个指令的意志，所以这个指令呢，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疑问的，就是所有的会员国里面它的一个所谓的法源的地位。那在我国，当然你要说这个国际条约怎么样去展现，比如说两公约，我们都只能讲好几百年前的两公约。那其实像其他的这些部分的国际条约呢，事实上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参与，是比较可惜的事情。那国际条约呢，也会是我们的行政法的法源的一种。像说两公约，两公约会不会是行政法的法源？其实基本上我们也肯认它有法源的地位。那像51页的，大家知道两公约是什么吧？两公约有没有人可以把它全称都念出来？就是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公约，还有一个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会不会变成考题哦？当然考试这个宪法上面会重要性会比较高一点。那为什么它还没有很明显的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考题？那是因为它所接触的一些内容太旧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法治的发展早就已经超过了，所以签这两公约，在我们来看，其实是这个宣誓的意义是比较重要的，宣誓意义比较重要。那其实在实质上来讲，你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突破，我们认为其实是很有限，是很有限的。好，那51页这里呢，有一些行政法的所谓的不成文的法源，不成文的法源。那这些不成文的法源呢，包含我们前面讲的习惯法，习惯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源，非常重要的法源。所谓的习惯法，那从我们民法学民法的时候呢，就有学过所谓的习惯法这个东西。那习惯法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内涵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行为的客观上面反复的发生，有一个法或者有一个什么相关的规范，它客观上也不断的反复的被适用，也长期的反复的被适用，在主观上面呢形成了法的确信，就是确信说这个事情就这个样子。那唯一我们现在可以举的几个例子呢，一个很重要就是公用第一关系，公用第一关系，比方说有一个私人的地，它可能这100年来呢，都是这样子，当这个道路在被人家通行，被人家通行，然后每个人呢的主观上的确信说这是一条道路，这是一条道路。结果呢，突然有一天一个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就把路封起来，说呢，这是我的土地，你都不能够来走。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呢，抱歉，你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的土地已经什么，已经有一个公用地益关系存在。那这公用地益关系怎么存在的呢？因为你长期的被人家经过，你的客观上呢，已经有一个长期的有一般性的行为了。那在这个主观上面呢，每个人都有一个确信，说呢，我们都有权利可以呢走这个通道，走这一块通道。那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叫做就是可能形成一个公用地益关系， 好，共用第一关，透过习惯法的方式呢，形成所谓的共用第一关系。那另外一个习惯法的例子呢，是比较尴尬一点，就是我们的释字601号解释有关于大法官呢、啊，大法官的加级的问题，大法官加级的问题。那601号解释为什么会出来？其实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因为在可能也是政党这个二次政党轮替之前呢，有些大法那时候大法官所做的一些解释啊，好像跟国会的比较稍微多数一点这个在野当时的在野党呢，就有一些冲突哦，有些冲突。那这个冲突呢，就延烧到呢，立法院就说，好吧，你的大法官呢，你看起来就这样跟我作对，那你也不要领加级，我就把你的加级砍掉，好，把你加级砍掉。那这时候大法官就跳脚说啊，怎么会把我的加级砍掉呢？哦，那这个。我们不应该被砍了，我们应该要继续领高的薪水才对啊！哈，像大法官薪水当然是很好，而且呢，这个出入呢又这个背脊这个虫这个龙虫啊，像之前好像是两个人分一辆这个坐车，像好像一人一辆哦，越来越好哦，越来越好。所以呢，有一次这个我跟大法官呢在研讨会的这个场合里面呢，就说他是这个，因为那时候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研讨会讲一个主题是忧郁症哦，然后关于忧郁症可能是精神的跟精神病的一些管理等有关的一个题目了，结果呢，他就一上台，他就是说，我也是忧郁大法官，我也很忧郁啊，因为他那个忧郁是这个忧郁，很优待的意思，很忧郁啊，那全场每个人都非常的无言，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如果这样才忧郁的话，那我每个人都会跳河的，所以像之前我这个雪莉她刚回来哈，就从日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自杀的地点回来，哦，非常漂亮。那德国也有像这样的地点，就是要自杀一定会去那个地方。然后好端端的人去那边也会想自杀，就很奇怪。像我去那个地方之后，觉得哇，这景色很美哦，死在这边大概是这辈子哦，就已经不枉活了。这样就是跳下去啊，火山口也常常有人跳下去嘛，哦，那这个哦，说过得太好就会犹豫，然后就很犹豫。那在像601号姐她讲的是什么？讲有一些我们对于哦这个大法官的这个待遇，如果把它删减掉，那会不会违反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呢？好，哦，规定，我们知道我们先不要管一些很直接的一些行政命令的部分。其实大法官他的一个加级这个部分呢，其实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律明文规定。哦，至少在601号姐是做成了当时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明文规定。好，哦，那大法官怎么去论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还是进了这个司法解释哦。那我们是有点奇怪，像一般来讲，是不是要利益回避哈？这个就因为你解释自己的薪水嘛，是有点怪怪的哈。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去看601号解释的话，他大法官的开宗明义就在讲说呢，为什么我可以管这件事情？好，为什么我可以解释自己的薪水不应该被砍？哦，他先消毒了哈。不过在我看来是有一点这个有点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哦，就是先消毒说我可以管嘛，因为这个是跟这个国家这个公益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可以管哦，不是为了自己哦，不是为了自己的薪水，而是为了大家哦，是以人民的名义哦说来讲这个事情。好，那他的一个论述的方式呢，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我们说加级，为什么有这个加级的东西呢？其实，我说大法官的加级，好了，我们先不讲其他法官的加级哦。这加级呢，其实是有一个行政院的一个电函，当时用电报，一个电函。应该行政院哦，我相信行政院还是考试院啊，反正我们就是有一个电函哦，就是说呢，好。做一个基础，哦，做一个加级的基础。那这个加级的基础呢，一有之后呢，因为这个电函其实很久以前，哦，大概50-60年代就有了。那电函呢，在客观上呢，有长期反复的适用，好，哦，长期反复的适用。好，那主观上呢？好，主观上又形成了所谓的法治确信，所以呢，用这个来证立说啊，以大法官解释呢，好，大法官解释里面他就讲说啊，像这个所谓的大法官的加级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什么？有至少有个习惯法上的效力，哦，已经有一个法的效力，哦，有法的效力。所以习惯法就是你经过加严的程序之后，你在主观上有法的确信，在客观上有一个长期反复的行为呢，就会产生所谓的一个法效力，哦，法的效力，哦。那至于说这个法的效力呢，有多大，哦，是说呢跟 宪法一样哦，还是跟法律一样，还是跟命令一样，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到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起码它有法治效力，哦，有法治，所以你不能够随便乱砍它哦。那你砍了它呢，这个你就这个是一个至少就违反了你之前的一个这个，至少如果说我们讲立法者嘛，对不对？立法，那你就是自己都没有去尊重哦。自己可能所形成的一个法规范围的内容，那立法者当然会说这个电又不是我发的，哦，不是我发的。那但是呢，这部分就会讲，就会回归到我们这边讲到的不成文法。不成文法其实很多都不是立法者自己做的，哦，那立法者也要买单，哦，可能还是要买单，因为他在执行法律的，他不是执行法律的机关，那执行法律的机关就必须要依照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去运作，哦，去运作，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习惯法这个部分哦，那还有所谓的大法官解释啊，大法官解释呢，当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习惯法上的一个，这个不成文法上的一个内容。那有关大法官解释呢，哦，我们说在考试上面它的重要性当然不会太低了，哦，一定都有它一定的重要性。那如果真的是没有时间呢，一个一个去，当然绝对不会有时间一个一个去背了，没有必要，哦，没有必要。但是起码呢，在考试前呢，你要把这近这一年来哦，比较重要的解释，一重重要，你看内容大概就知道，哦，或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解的东西，其实都知道。那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大法官内的这个解释的内容呢，起码你要去有所掌握了。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四至六九五号解释，就是很重要的一号这个大法官解释。它里面呢所牵涉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行政法上的问题，只是大法官呢他做了一个这个很明确的一个宣示，哦，就是说呢，当人民跟行政机关之间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国有财产的出租和出售行为的时候，那行政机关的前阶段的一个决定的行为呢会有公法的性质，哦，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呢绝对就是重要的了。那在行政法里面呢，它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不成文法源的一个依据。那很多呢，甚至目前有的一个成文法源，都因为这个不成文法源的效力呢，就消灭。像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六九六号解释里面哈，哦，看到的这个，好像是夫妻合并这个申报这个税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也是一样。它虽然说它是两年，哦，两年之后会实际效力，哦，但一样它也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法的效力，哦，那这个也很奇怪哦。这个两个人结婚之后呢，既然你这个课税部分如果让你无利的话呢，既然可以存续这么久，哦，这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我们目前的一个社会的氛围，应该是说鼓励你啊，这个结婚生小孩啊，应该是一个政策的主要的方向。结果呢，你结了婚之后不但没有好处哦，结果你还让你呢负担比较多的税捐哦，这真的是一个这个国家是不知道在想什么了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那再加上说呢，我们的税务机关哦，大家知道以后又跟国税局打交道呢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啊，大家知道其实财政部哦跟这个经济部哦其实是两个是，算是互扯后腿的一个部两个部会。经济部和经建会，他希望的是什么？希望能够往前冲嘛，哦，经济能够往前冲。但是财政部呢，哦，只是希望说呢，我们的税捐要能够确保两个有不同，他不同的这个角色扮演，哦，也无可厚非，说谁对谁错，哦，本来就两个都要有。那我有次看到两边谈判，哦，就是经济部的人和财政部的人。那大家知道，其实整个部会来讲的话，经济部和财政部呢，算是都是精锐部队啦，哦，真的能够在那边做一段时间的人，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公务员，我必须这样讲。那通常哦，这两个部会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有观察，财政部大家都会比较占上风一点哦，他们很厉害，我说的函式弄得一清二楚。所以经济部提出一个方案之后，他说你这违反了我什么函式一个课税的部分，我就不能够放哦。讲完之后，大概就那个案子他就没有了。那国税局它本身它的保守是起来有字啊，因为它必须要确保这个课税它本身的一个公平性，还有它税捐必须要能够确实的这个收到。所以呢，有一次在这个罗斯福路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卤肉饭，帮我们去吃过。然后呢，因为它这个报，它正好在国税局对面哈，所以就很比较倒霉一点哈。那他就那个，因为国税局官员每天都去吃啊，他觉得奇怪，你报这个营业的好像跟我们吃的好像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派一个人每天去吃，然后那边算他几个人，就算就算出来就补税补了好几百万，哦，就是这样，就是很衰。所以以后大家开店不要开国税局对面，哦，很惨，哦，很惨。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某一个学院，哦，跟大家一样，不过不是在我们这个高铁，是在另外一间，哦，另外一间，我就不讲哪一间，哦，那在那边上课，不过他是上这个财税的部分，哦，他本身呢是学财税，然后呢后来很顺利的考上公务员，哦，考上公务员。结果呢，他考上公务员之后，这个补习班来报税，那个税正好那个案子在他手上，一看到，哎， 报税的时候怎么每个人的这个学费才1万块啊？我明明当年我就缴20000啊，那为什么这个10000块呢？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就这个，所以那为什么就是这个国税局官员会把你当成说你就预设你会逃漏税啦，懂吗？就是预设你一定会逃漏税，这预设其实没有错的，哦，其实没有错的。那他有他的立场，哦，他的立场。那通常呢，像我们在打这个税务诉讼的时候，之后我们看到一点点税法的东西，但不会看太多，因为它的领域算是比较偏一点哈，跟考试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偏离。那你会发现说，它其实整个的一个这个整个主力点，它不是在法律的部分，而是在函释的部分。这还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行政规则哦，这个可能有具有间接对外效益的行政规则的部分，非常的多，而且变化很大。哦，那这部分你的掌握程度，有时候你会这个，就算你是学税法学得很精的人呢，都有可能会被突袭到。哦，你不见得都能够掌握的那么细致，那以至于说你在法庭上也好，哦，或者是说你在跟他谈判的时候也好，其实你很多东西呢，你是没办法去跟他去做对抗的。哦，这是一个先天上的劣势。那另外就像我们如果透过行政契约，好，我们之后讲到行政契约会讲到说，像有个案例是这样子，哦，比方说呢，这个经济部呢，哦，财政部他为了要鼓励啊某一个厂商留在台湾，哦，继续生根，哦，继续发展，他可能就跟某个厂商签了一个契约说啊，好，你可能留下来的话，你的营的这个相关的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等，我就给你减半，哦，你就讲一半的税就好。那这个契约会不会有效？哦，我说到后来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税捐法定，哦，税捐法定，那法律规定的东西不能够透过这个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呢，就免除它的一个效力，哦，所以。在我们讲到像这个所谓的大环节的回归到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呢，很多我们在税法上为什么？其实大环节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税法的东西啊，好，哦，都是税法的东西。那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所谓的平衡啊，哦，我们说在税务机关跟人民之间不平等这个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成文法上的一个法源的依据哦。好，那至于说判例呢，哦，判例这个问题，我想已经讨论了非常的久了。像最近杨仁寿这个杨前院长他这个好像退休的时候火气比较大一点，哦，就是带点。进了就把从当今的皇上一直骂，就骂到底下这样子，说只是小朋友犯上作乱哦，这个。那当然呢，这个到底要不要保密分案这件事情呢，是其实就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为什么要保密呢？这个有什么好保密的哦？真的是，那像如果我们这个律师你当久，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哦。一般来讲，阅卷哦，在地方法院哦，或在高等法院阅卷是很简单的哦。那跟书记官稍微申请一下哦，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要去那边，你要把那个卷在那边印而已哦，比较麻烦。但是在最高法院去阅卷的话，你要经过申请哦，你要提一个申请。那提申请呢，这很奇怪，为什么？就是感觉上这很简单一件事情，你要做工坊，你不看卷哦，尤其是你如果是第三审才被委托的律师，你不看卷，你怎么去工坊嘛？哦，所以这个理论上应该是很简单的，要把它弄得很复杂哦，你要去申请。哎，申请完之后呢，那个法官呢就要把这个案子移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保密分案嘛。但是你阅卷，你申请完之后有一个准驳，对不对？准驳就会告诉这个申请人知道说，哎，那到底是哪一个庭啊来承办我这个案件？那他们的预设在就是说，你知道哪个庭承办案件之后，你就去关说啊，去送钱啊，这样子。那其实要送钱要关说，为什么会在最高法院？那其实地方法院也会啊。那这个不是一个理由啦，哦。那所以很多律师呢，为了要拖那个时间，哦，为了要拖那个这个等于说拖这个写状的时间也好，或让案子不要那么快确定也好，他就会向最高法院去申请阅卷。然后申请之后就要换，换了之后就有时间。那就法官而言，他把案子移出去，他也没什么这个考绩的问题。那被移的人呢，从时间又重新起算。好，所以呢，这个算是这个双赢一输啦。哦，就是法官跟律师呢双赢。好，然后呢，当事人这边呢就比较衰一点。好，就不好意思，就你就等多等一下嘛。然后律师就说，哎，看我们法院比较慢，然后就是很糟糕，慢的要死。然后呢，当事人对司法就更加不信任。哦，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像我上次我在一个法院开完庭之后，我就听到一段对话，哦，很有趣哦。一个我大概知道说是一个土地分割的案子啊，哦，土地分割，然后大概就是说呢，甲乙两方呢都提了他们的方案，结果呢法官就是完全采甲这边的方案啊。那后来呢，那个当事人出来呢就很不高兴，哦，就跟律师说，哎，你不当初不是跟我讲说这个应该两个至少会有个中间嘛？然后为什么就只有甲而已啊？不是你没有，我这边都没有采我的。律师就说，嗯，这个法官很有问题啊。哦，就这样说，这个法官很有问题啊。一般来讲不会这样子啊，一定是有问题。那甚至呢，他那个律师还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他说，我那时候他们宣判的时候，我去问打电话问书记官，我们是胜诉啊，怎么最后判决出来我们是败诉呢？哦，一定中间有鬼。哦，那但其实我相信哦，这个法院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不会要真的要做也不会做的那么丑陋啦，哦，那 大部分应该是这个律师在欺负当事人啊，好、哦，在欺负当事人。那因为这样，可能对司法就更加不信任，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各种这样哦，所以这个是很难免的哦，很难免。那判例其实呢，我说这个杨老，这个杨先生，如果他这个你要骂的话，把判例都把骂一骂的话，我可能会更佩服他一点哦。那判例这个制度其实有好有坏，像有一次德国人来我们这边办研讨会的时候，他公开的赞扬我们的判例制度，他说这样子呢，其实对于这个法的一个可预见性呢，可以是很好的一件事啊。但判例最麻烦一件，当然就大家都知道说呢，其实他本身来讲，就是因为他有他的个案性，那有时候我们把这个案抽离出来之后，这个判例呢就会变成有点在其他个案在适用的时候，就有一些不公不义的这个可能发生哦，所以有些地方法院的法官呢，其实现在你去引那个判例给他，他就会跟你讲说：“哎，大律师啊，我都已经这个都相当民国101年了哦，那你怎么还在用什么民国31年的判例想要拘束我啊？我说为什么要被这东西这么陈旧迂腐的东西所拘束？那没有办法，他就是判例嘛，哦，他对你有利，那你会赢。那判例这个东西，那就是说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在它跟个案呢可能会有连结性，所以呢你就。”就一个这个法官独立审判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呢，某程度来讲，他可能会限制到法官的一个这个他适用法律的空间，好、哦、空间。不过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制度目前还在，好、哦，既然目前还在呢，而且呢，它又是一个什么被可能会被违宪审查的标的，好、哦，因为一个判例大家知道做出来之后，其实。对于下级法院会有一定的拘束力的、啊，会有一定的拘，这个实质上拘束力是大概来讲是无法去免避免的，好、哦，所以呢，判例来讲也是我们呢在行政法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法源之一，好、哦、之一。那另外呢，包含像这个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的决议，哦、我们也打个问号，其实呢，最后也是才肯定说，认为它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事实上的一个拘束力，所以应该也是具有法源的地位。很难想象说呢，当最高行政法院呢做出了一个决议之后，哦，比方说呢，像这个公平会的函释，哦，公平会的函释啊，比方说这个回复了回函嘛，比方说你跟公平会检举说呢，哦，某一个厂商呢他有不正竞争的这个行为，公平会给你一个回函说啊，这只是一个这个他们就是说公平会函给你说，哎，他经查这个某某厂商的并不是这个不正竞争行为，啊，台端所请的就是欠难照准，或台端所言呢，哈、哦，这个与事实不符，哦，所以怎么样，哦，那台端就驳回台端的申请。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那最高行政法院就做一个决议说，这是一个关联通知，不是行政处分。那这样一个决议做出来之后，很难期待说呢，比方说我们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会跟他做一个相左的一个见解。那既然这样的一个决议会有所谓的实质上拘束力，所以我们认为呢，它具有一个所谓的法源的位阶。那在接下来呢，看到讲义的52页，包含像我们的行政法的一般的原理原则，哦，也是这个法源的这个一种，哦，这也是一种法源，重要的法源，哦，那从一般原理原则大概就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4条，哦，一直到第10条这个部分，哦，好，那我们看到52页最底下这边有一个阶梯图哦，这个阶梯图呢就是在彰显就是说我们的法源的位阶。那中间这一层呢，我想大家应该这个比较能够去理解哈，应该都是很简单的，好不好？最上面呢是一个宪法的一个位阶嘛，哦，宪法当然是一切的这个最上位的东西啊。那当然会不会比宪法更上位？哦，当然也是有哈，就是有些这个基本权是不需要宪法保留的，像什么像良知啊，好，哦，像良知，有些我们当然有念过，无需要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像良知自由。哦，良知自由，你心里面的良知啊，哦，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你自己才知道。哦，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宪法，基本上宪法你不需要宪法去明文规定，哦，甚至它的位阶会比宪法还要更高。哦，良知和这个思想，哦，良知跟思想，哦，所以像如果像以前的这个时代里面呢，会控制你的思想，哦，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哦，那但怎么去控制人的思想，哦，其实很简单哦，你只要在让他在一个他这个没有办法去想东西的地方呢，不断的做事情，哦，他就不会想了。然后像所以为什么会有劳改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哦，那你不断的做事，不断的劳动，你就会开始反省自己是错的。哦，这样。那除了宪法之外，那底下就是法律，哦，法律之后下来就是命令，哦，就是命令。那宪法、法律、命令这样一路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自治条例和自治规则呢，其实在某些情况之下会在法规命令之下，哦，有些情况之下会跟法规命令的同一个位阶。那这是要看个案，哦，在个别的状况底下，哦，尤其是呢在我们的自治规则是不是涉及到这个核心的 所谓的自治事项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哦，会有些许的不同。这等到我们讲到地方制度法，我们还会再讲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再看到左边这个框框哦，左边这个虚线的框框，左边虚线框框里面主要讲是大法官解释。那很多同学都会有一个误解，认为说呢，大法官解释一定跟宪法具有同样的位阶的效力，其实不然哦，其实不然。我们要知道说呢，其实大法官解释它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所谓的。好、哦，这个规定好、哦、不成文的东西哈、哦，那这个不成文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它的位阶就会伴随着说我们一个宪法解释，它是解释什么东西？它是解释宪法、解释法律，还是解释命令，或者是它是解释所谓的自治规则、自治条例，而有它位阶上的不同。比方说呢，一个解释行政规则的啊，不要解释法规命令的一个大法官解释，你说呢，它既然跟宪法会有同样的一个位阶的效力哈、哦，这恐怕这个。会有点这个奇怪，好，有点奇怪，所以这是要看要做区分的。那习惯法是在右边这些虚线的框框也很重要。在习惯法的领域里面呢，哦，我们说习惯法到底有什么样的位阶？绝大部分而言，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公用利益关系呢，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个法律这样的位阶，哦，法律的位阶。但是是不是习惯法就一定是法律的位阶？不一定。像比方说呢，在宪法上面，哦，比方说像这一次哦，这个总统当选的、哦、这个当选之后，那。虽然在就职之前呢，比方说，哎，那这个当选的这一位副总统，他可能是兼任现在的一个这个副阁这个阁揆的部分，那要不要总辞呢？好，要不要总辞？其实呢，之前都没有惯例，哦，可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惯例的。那这一次呢，这个现在这个吴先生他就自己先辞了嘛，那或许会不会形成一个惯例，就可以观察。如果呢，这个部分一直都是这样的做，就会形成一个惯例。那这个惯例是一个习惯法，那是要说的宪政惯例。好、哦，宪政惯例，就很像大家去念到什么378、419号解释的时候，念到说，那比方说立法这个总统选举之后啊、这个行政院长要不要总辞啊，或者说立法院改选之后呢，这个行政院长要不要去总辞，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宪政惯例的问题，那也是本质上也是习惯法、哦、所以习惯法的位阶可能那个这个调子会拉高到这个宪法的部分，也可能就在法律，甚至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可能是一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政惯例、哦、最底下这里哦，行政惯例。那行政惯例，比方说呢，这大家闯红灯都不用被罚，这也是一个行政惯例，好、哦，这也会是一个行政惯例，好、哦，这是从这个头从头到尾，好、哦，从头到尾。那这个位阶的部分呢，大家我们延续到讲义的53页，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呢，这个位阶的关系大概是怎么样、哦。所以呢，我们知道法律呢，其实就会知道它的一个位阶关系，好、哦，一个位阶关系。那为什么要知道位阶关系呢？因为呢，它会跟什么？会跟我们的这个规范审查会有一些关系。我们直接看到讲义的第55页，好、哦，这是有关于我国的一个所谓的规范审查的一个部分的问题。那所谓的规范审查，其实讲简单一点嘛，就是法律和命令的一个审查，哦，法律跟命令的审查。那法律跟命令的审查，再讲白话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梯形的图嘛。那比方说呢，我们看到一个法律，它抵触了宪法，我们怎么处理？哦，由谁来审查？然后呢，审查完之后呢，由谁来去说？哦，这个法律或这个命令是有问题的，哦，是有问题的。那当然呢，有些同学会看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宪法本身呢会不会违宪？哦，宪法会不会违宪？那宪法也可能会违宪。哦，如果说我们采取的是这个比较保守的说法的话，其实的宪法本身呢也是可能有违宪的可能。那我们这边的规范审查的部分，我们先讲到比较传统的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法律，我看到一个命令，如果我们认为它违宪，那谁说了才算？哦，谁说了才算？第一个呢，是谁可以去审查这个东西？那谁呢，又可以去所谓的非难它？哦，可以让它的效力呢被解消掉？哦，效力被解消掉。首先，我们先看到讲义的55页，哦，这边呢，我们先看到所谓的法律的违宪的部分，哦，法律的违宪的部分。在法律违宪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采取的是一个这个独占式的违宪审查，哦，独占式的。这个独占的意思呢，主要指的是说什么？指的是有一个机关呢独享。这个机关是谁呢？哦，就是大法官，哦，就是大法官，由大法官来独享对于法律是不是违宪的一个解释，哦，一个解释。那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图整理一下，我们把这部分讲完了，我们再休息哦。其实这很大一部分呢，应该是宪法的问题，不过延续到我们的行政法上呢，还是要有所这个警觉啦，哦，因为可能会连接到有关于行政命令如何呢去救济的问题。好，我们讲法律，先讲法律。好， 假设一个法律它违宪的，法律违宪，那法律违宪呢，有几个人呢可以有可能可以去动它？那我们今天这几个人呢，大概是只有司法权而已。那司法权里面呢，一个是大法官，另外一个是随着这个法院，这个法院当然就包含我们的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和行政法院。那大法官这个部分和行政和这个一般的法院这个部分呢，我们都分成两种权利，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这两种权利呢，我们可以分别把它称为叫做所谓的审查权和非难权。什么叫审查权？什么叫非难权？其实讲白话一点，审查权就是说呢，我可不可以去看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在个案当中或在我们审查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个法律呢被认定它可能是违宪的，我可不可以先去做一个我自己的判断，说这可能是违宪，先去看，先去看。但是呢，你真的要去动它的时候，是这个所谓的非难权的部分。那非难权呢是怎么？是意思就是说呢，我可以把它的这个效力，比方说我把它效力拿掉。或者说呢，我在个案当中呢不适用它，或者我做什么样的一个部分的行为，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去动？一个是看，一个是动手。看跟动手，我想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不一样的两件事情。那审查权就是看，非难权就是动手，就是动手。我们都用这两个部分去做说明，就审查权、非难权。那就法律这个部分的违宪呢，其实在审查权上，大法官呢都有完全的审查权，我们这边就直接呢我用加号来表示，他有审查权的，是有审查权，大法官是可以去加以审查的。那可不可以非难呢？当然可以，他可以，这个非难权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展现呢？他可以展现在于所谓的宣告法律是违宪，宣告违宪，宣告某个法律是违宪，是违宪。好，那一般的法院呢？我们说，这个普通法院或者是行政法院非大法官这些法院，对于一个法律它违宪，它可以怎么做？它有没有审查权？其实呢，某程度上是有的，是有的。那这部分呢，是规定在我们的释字第371号解释、572号解释那主要讲说呢，当法官呢，在具体的个案当中觉得说某一个法律它本身可能有疑义，有违宪的疑义的时候，他可以去这个申请的这个停止这个诉讼程序的进行，进而呢申请大法官解释。那这个停止为什么他可以停其实他就有审查权，他先看嘛，他先看的。但是呢，他可不可以在个案当中就宣告说，这个法律呢是违宪的，是违宪的，可不可以？不行，没办法。他顶多只能什么移送，申请，叫申请解释，申请解释。所以呢，还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这边讲说呢，是这个集中式的一个违宪审查的制度？因为呢，最后你真的要动这个，真的要动手的时候，真的要把它砍掉的时候呢，你还是得回归到什么？大法官这边来做解释，这是在法律违宪的部分。那至于说是命令违宪的部分呢，可能呢就会有一些些许的这个不同命令的部分。在命令违宪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写在这个讲义的56页是一个采取比较分权式的分权式的一个这个规范审查分权式的规范审查。那这种所谓的分权式的一个这个规范审查呢那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种做法一种做法。那好，可以先看一下。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跟一样，我们就先看命令违宪。命令违宪的部分，那大法官呢一样，我们分成大法官和普通法院大法官的部分呢一样他其实对于审查权的部分是有的审查权，我们就简单的写审查权有，他的非难权呢也有， 也有，所以呢，他还是这个包办的哦，一个这个命令他的审查和非难权。那一般的法院有没有？哦，法院有没有？法院的部分呢，审查权的部分一样也有，哦，一样也有。那不同于什么？不同于有关于命令的违宪，在法院这边呢，他对于哦命令的一个非难权呢，是比对法律的非难权呢会多哦，因为本来呢在法律这个部分，他基本上他只能申请解释而已哦，申请解释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在这个我们说命令违宪这个部分呢，其实呢它有某种程度的一个非难权，但是某种程度的非难权呢，我们必须要用两个符号，一个加一个减，为什么呢？它有，但是有一部分也没有，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啊，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种非难权。什么叫做不是很完整的非难权呢？它可以在什么？当一个法院看到一个命令，它觉得是违宪的时候，它可以个案的拒绝适用，哦，可以个案的哦拒绝适用。在个案当中呢，我不用它，哦，不用它。个案当中，也就是说呢，哦，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行政处分它的依据，哦，比方说我今天有一个人民呢，他的工厂啊被人家这个被市政府呢停工了，哦，停业了。那市政府他所适用的法律呢，可能是一个命令，哦，可能是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呢，可能在我们的法官看起来，感觉起来是有违宪的可能哦，哦。那这时候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在个案当中他说啊，我在个案当中呢，我不适用这个命令，因为我觉得是违宪的，哦，所以呢。行政处分可能合法性也有问题，但他不能够通案的哦，就是说他不能够逾越这个个案，他就直接宣告说呢啊，这个整个命令都什么都是无效，他不可以这么说，但他可以再说呢，我在我管这个庭里面这次的判决里面，我认为呢它是违宪的，所以我不适用它哦，所以它有一部分的一个是一个这个非难权限，但又不是全部的，这里要把它。通案性的宣告它的这个实际效力或者是无效等等呢，其实呢还是要回归到大法官这边去哦，这边只是个案性它可以做而已哦，个案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法院这个部分哦，就法律的违宪呢，它只能去申请解释而已，但是呢，在我们命令违宪的部分，它除了也是一样可以申请解释啊哦，但是。他还多了一个，在个案当中，他就自己可以去这个拒绝适用，拒绝这个适用。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稍微再瞄一下我们在讲义的55页看到的371号解释和572号解释。那371跟572号解释呢，其实是算是572在补充371啦。好，那371号解释，他这边讲的是说啊，如果呢这个法官呢认为啊在。他的适用的法律依其合理之确信，认为有抵触宪法之疑义者，自应啊取其先行申请宪法解释来这个寻求解决。那这个部分呢，哦，必须要提出一个客观上行的确信法律违宪的一个具体理由，哦，就是你要这个提出一个客观上你觉得它是一个违宪的一个具体的事由啦，哦，你要讲得很明确很具体。但是呢，大家知道371号其实做出来之后啊，这个如果你是法官的话，你看到一个案子比较复杂一点，哦，就。只要看到有一个这个违宪的可能性，就把它停止审判，因为你如果停止审判然后去申请的话，你本身的业绩啊不会被影响到，哦，不会有拖延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是很乐见的。像最近我们有一个案子呢，是一个政教的案子，那大家知道其实政教的案子是台北的这个部分的法官办的比较有经验啦，那像这个中南部的法官呢，可能他对这个案子对政教案子都不是很熟悉，所以啊，那个本来这个案子呢就是系属在台中法院，已经开过好几次庭了，哦，开过好几次庭了，结果呢。最近好像又来了一个开庭通知哦，就特别要我们的对于哦所谓的管辖权的部分的表示意见哈，哦，那大概就知道说呢，法官想要把案子移出去的哦，移出去，因为那案子当然有一些争议啦，就是说因为几乎每个被告都在台北啦，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些系属的关系，所以系属在那个台中的法院。好，所以呢，那时候我就看到法官这句话，就知道他一定是现在笑着，这个做梦都会笑。哦，因为这个案子还蛮讨厌、蛮复杂的，但是把它移出来，然后对他来讲，当然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事情。哦，那371号解释做出来之后，很多法官就说啊，好，那我就尽量去申请啊，尽量去申请这个大法官解释嘛。好，哦，那这个让审判程序能够停下来。所以呢，大法官。被这个不生其扰之后呢，就做了一个572号解释。那572号解释就是等于说去 再进一步的讲说什么叫做客观上形成确信法律违宪的一个具体理由。他说啊，包含在这里可以看到所谓最底下一样看黑体字的部分。他说这个所谓的先决问题呢，是指审理原因案件的法院呢确信这个法律的违宪呢是对判决的结果啊会有所影响啊，有所影响。如果只是一个边缘的一个法律问题呢，对于判决结果不生影响，也不能够呢，就用这个来申请解释。那这边呢，他又特别讲说呢，如果提什么叫提出客观上形成确信法律违宪的具体理由，是指的法院于申请书内必须要详述哦，其对于形成这个违宪的一个宪法的解释，那以及呢，对于这个宪法这个据以审查的宪法规范的意涵的说明，并且基于以上的见解啊，提出啊其确信为这个法律违反宪法规范的一个相关的论证，而且这个论证呢没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哦，没有明显错误哦。那所以搞的就是说呢，好像你要停止审判要申请解释哦，比起你要写判决书啊，好像还要更困难一点哦。所以呢，让法官呢就会至少如果说在没有很严重的问题的情况底下呢，能够知难而退哦，不要动不动就停止审判，然后申请法官解释哦，这是这个部分哦，在我们的法律违宪的部分，那命令违宪的这个部分呢，主要的一个解释呢，我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释字第38号、137216，都是比较早期的解释，比较早期的解释，等于说呢，那你在具体的个案当中去适用命令的时候，那一般的法院呢，也可以拒绝不用，也可以拒绝不用。一开始来说呢，必须要这个说明理由啦，但其实呢，在法院的实务上面呢，其实你真的不用一个命令的话，那法官的论证基本上都会很详尽的，大部分的情况，因为你有一个现成的命令又不去用哦，对行政法院的法官而言呢，他必须要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论证的责任哦。我们知道呢，有举证责任，另外一方面也有所谓的论证责任哦，你要去论证说为什么你不去用这个命令哦，不去用这个命令。那至于说那个命令的违法呢，就比较单纯哦，比较单纯那。基本上呢，在各级的这个法院呢的法官呢，基本上都会有审查权啊，都会有审查权的。那甚至呢，命令的违法的部分呢，上级机关也可以审查呢，下级机关的命令呢，是不是有所违法？这是有关于这个命令的这个部分哦。那从我们一路从这个法源的规范位置一直到规范审查，也讲就是说，在我们的行政法的有哪些法的渊源，哪些载具？那很多很多法规范都载着行政法的精神的时候呢，那遇到冲突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去解决？那怎么去维持这个法秩序的安定，就是法源规范审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所在。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讲到依法行政原则之前，我们会先把这个所谓的法源的位阶规范审查先讲，原因在这里。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下一节课我们再看到依法行政原则的部分。